经典老歌，一份心情故事，在这个夜晚的时候，让我们心情彻底放松下来吧。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《知足》，这是阿信作词作曲，收录在他们2005年发行的专辑《知足》最真解作选当中。而且呢，在滚石30年演唱会上，五月天也唱了这首歌。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？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？天上的星星守地上的人，都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。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？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拥有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向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。这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那天你和我那个山间，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，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。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中国风，它给人一种感受，就是听到乐曲的时候，你就会联想到中国的特色、中国的元素、中国的味道，这些东西也是深深地打动着我们。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，周传雄的《上古之诺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神话剧《上古情歌》这部电视剧的插曲。 年少时曾经遇见那个谁，转眼间流年和谁相依偎？你在试探谁的泪？谁又为谁伤悲？无所谓，恋爱已无法挽回。

年以后，爱石沉大海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场景我继续。在这个周三的夜晚，用歌声和你相伴。来听到的是徐佳莹那首《寻人启事》。徐佳莹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钢琴编写的小样的时候呢，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强大的意念，就是我一定要唱这首歌，因为它给了一种非常纯净和简单的感动。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，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？多数时间你在那边，会不会疲倦？你思念着谁？而世界的粗糙，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。有些时候我也疲倦，停止了思念，却不肯松懈。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，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，我多想找到你，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，请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，在你流泪之前 奢侈浪费。